准备好跟着飞碟，从台湾在地的日常出发，浏览世界社群的时事重点，搜寻全球流行的娱乐焦点。桃子晚报 Online Now。 脑肿那是出现的正好，正好走着对我偏见逐渐的增高，身旁除了他没人可以撑腰，除了他没人可以深交，那时还懵懵的懂懂，记得这位总是不喜欢我的种种，想像别的一样有大人的宠宠，但却摔得痛痛，所以他跟我一样害怕笑声变成的凶器，害怕下个钟声后被别人的东西，害怕那些一有被弄乱的抽屉，害怕其实活着没那么的容易，游荡在那涉世未深的年代，当不成主角却成了罪犯，紧抓着书包的背带，怎样才能讨到一个不会粗暴的未来？ 如果那个帽子走了该怎么应变、yeah、如果那个帽子走了怎么躲开那些侵略、yeah、如果那个帽子走了怎么活过明天、yeah、如果那个帽子走了 想不出，眼看他帮我唱的谎话快压不住，喧嚣渐渐搞不出醉的弧度，背景的喧闹使我显得突兀，所以我试着脱队，试着面对，虽然这世界依旧维持着偏见，我开始学会原来保持着诙谐才能应付随时的危险，感谢他的热心让我注意看，只可惜总是让我出意外，他陪我度过所有不愉快，但也使我生活输一半，回头看过去的过得太笨，现在才懂得选择我的战争，那个闹钟成就了我的完整，现在该我上场离开我的板凳， 现在那个闹钟走了鞋子不留一面、yeah、现在那个闹钟走了就带着跟他的理念、yeah、现在那个闹钟走了走了新的一页、yeah、现在那个闹钟走了走了 来到了下午的4:11，你现在收听的是飞碟电台的桃子晚报，今天来代班，我是玛丽。 嗨，我是马克。 桃子晚报今天来到了2018年10月16号星期五，一开始为你送的歌曲呢，嘿嘿，来自于吕士轩的孬种走了。现在你在干嘛呢？是不是准备要下班度过周末了嘞？ Yeah yeah yeah。 忙着上电视，没空看电视，打开 KKBOX 我的名字，又是关键字，不好意思一直戏本出现在各播放清单，下次 on my fan 几遍又一遍，不断让我在你耳边循环，上一张都还没下榜， 下一张也准备上榜， 不需要多大的排场，一 样把大嗓门还放， 我用着7分爬得太高，到处不胜寒，早知道我就带件外套，高处坐得太久，椎间盘都有点歪掉， Oh there I am again, I just win and win and win, This goes out to all my exes out here, I mean now 一直入围紧张，好像是我有白票，但下 long, it's always my song, my song. 打开排行就像在开奖。Oh, 我的天，今年过年 ，We just win, win, win， 享用买一榜，买一榜。All day long, it's always my song, my bad。其实我也不想这样，二三排行 ，I be like 小老鼠，小的在偷油吃，下不来。不用买广告，打开脸书，每次有报道，看到别人分享，自己才想到。Yeah, 不好意思，小琪姐，希望你真的能理解，这也被标题送动，内门空洞，这次就先不转贴了，拍摄最近通告变好多，都是些综艺节目模仿秀，想叫我模仿个小丑。大哥你真的好幽默，怎么会叫一个饶舌歌手去模仿一个模仿饶舌歌手的歌手？要么就叫他来跟我 battle。要么也应该是他模仿我， 爬得太高，到处不胜寒早知道我就带件外套，高处坐得太久，椎间盘都有点歪掉。 Oh, there I am again, I just win and win and win, this goes out to all my exes, tell you Let me now, 一直入围金鹰奖，好像是我有白票，但小人妹妹提名名声是不是有嗑药？ Yeah, there I am again, we just win and win and win。All day long, it's always my song, my song。打开排行就像在开奖。Oh, 我的天，今年过年 ，We just win, win, win， 享用买一榜，买一榜。All day long, it's always my song, my bad。其实我也不想这样，二三排行 ，I be like 小老鼠， 小的在 偷油吃， 偏下不来。 熊仔跟吴卓源的买一榜。真的有钱什么都可以买得到吗？ 有些 spiritual 的东西是买不到的。 Spiritual like what? Like what? Like love? 诶 Like honor? 你觉得爱是买不到的吗？ 爱是买不到的、啊、 你可能会不知道啊，你会以为买得到，它会让你觉得你买到， 那就不是真的啊，你买不到啊。感情也是买不到的啊。你用钱你可以买到跟我在一起，可那不是爱啊。我知道我是为了钱，那不是爱。 但是买的人不知道。 买的人，你可以骗你自己不知道啊。 你说真实来说，我应该是知道，那是假的。 废话。 说到买东西，因为前一阵子又在东区的百货公司里面，好像被下毒还是干嘛的，就是又买了一些衣服啊，有一些要订要调货啊。东区买衣服，他就通知我要到货，我就看那个红色的取货单，想说我要不要拜托一个我朋友离东区很近的人帮我取货，这样。 那个人不就是我？ 我后来想一想，对对对，算了，东区拿衣服这种小事，我来就好。但是东区附近有家鸡汤很有名，鸡汤现在外带不能用塑胶袋，是规定，所以要有这个锅子，不锈钢锅，不锈很大哦，这结钉嘞砸上去，还要押金350更厉害哦。拜托我那个住东区的朋友帮我还锅子，不知道有没有点过分。 你今天是有带是不是？ 我没有，因为那个锅子很大，那个锅子真的很大，谁平常会带出门去还啦？ 哇，他还用350的押金，然后可是就是例行环保，蛮厉害的啊。 对啊，可是他真的是帮你弄好好，就是锅，然后锅盖、锅盖边还有个封条，就是你那个汤在里面不会哦，我还是洒出来了。可是他看起来压得很紧， 很棒哎、欸。 嗯，哎呦，言下之意看来 哦，好啦，可以啦，可以啦，帮你还啦。

我就之前你、嗯、我就不会让你好过、嗯嗯、然后这样子他们在台湾可能也没什么朋友、嗯、就是他们当然就是也会想躲，就是会比如说雇主在哪边他就故意离开，可是他们永远就可以找到机会、嗯、就是二次三次四次的性侵他、啊、那因为他们来到台湾要工作的时候可能在机场就是会有有点像教育训练，告诉你说、嗯你在台湾怎么生活，你遇到什么可以打给谁、嗯、那他们遇到这种事情通常第一个都会打给中介所， 对、啊、但 最可怕的是中介所会说可是你这样就有钱赚 啊你要不要再忍耐一下，就是会有这种回应，就是帮不了他、嗯、然后就是或是不帮他、嗯、然后他们会想到另外一个可能，我忘了19多少专线、嗯、就是有其中有个时候他有一天半夜是突然灯想到的说我可以打那个专线、嗯、然后才打去，然后他们马上派人来把他带走、嗯、而且那时候最可怕的是其中有一个人他是被阿公性侵、嗯、被阿公性侵之后，然后呢他可能很多个月之后他终于忍不住了，他就去跟阿嬷讲、嗯、然后阿嬷就跟他说是真的吗，然后就听、嗯、听好，然后他就到了晚上之后阿公跟阿嬷好像就有出来，就两个人就面对他，然后就跟他道歉、嗯、就是说就阿公做这件事情就不好意思、嗯、可是隔天一大早他就是说那个阿公就离家出走不见不知道去哪、嗯、然后阿嬷也找不到他，然后还转头跟他说要是阿公因为这样去自杀去死的话你要负责， 负什么责， 就是 反正你知道就是会讲这样的话、嗯、所以他可能在被带走的同时他心里又同时很恐慌说会不会他因为真的我然后阿公想不开，就是会陷入那种很就是很奇怪的纠结跟情绪当中、嗯、然后我觉得看到后面你觉得最累或最感伤是说当然他们都是勇于站出来哦、嗯、他们要提告、嗯、他们要他负责、嗯、然后或者我就是你犯罪就是要你被抓去关、嗯、可是就是这个都超难被起诉或是有证据可以证明、嗯、或者你第一时间你根本没有相关的资讯，然后你没有办法好好收集、 啊、 或者是有时候会被问到说那你怎么会不逃呢，你怎么 没办法逃啊， 对，就是很多帮忙的律师就会说他们在台湾就是没有办法逃， 对啊， 因为你可能 我逃去哪，我逃的话会被说你是就是潜逃的外籍劳工，甚至就是会什么不让我永远不能再工作等等之类的、嗯、对啊， 所以那个整个看完之后就觉得哦心非常的酸啊， 进歌进曲歌曲歌曲，察觉只说不听的世界，洞悉无处可去的秘密，你愿意用真心来交换吗？请听环球小球庄娟英巴斯特耳朵， 你心里有谁还有了指定不透露的耳朵，两个绚烂的交错放肆的躲在记忆牢笼，总是想放水墨手也无法再回头，当下定着心做我的 王先生，家长， 现在凡事都求快，去普林斯顿也是希望小孩背书快一点，跟我想的不一样哎。他们反而强调第一次读课文就能多想多理解，形成扎实稳定的记忆，大范围的考试成绩明显进步，反而比从前背一次忘一次省下更多时间，完全超出我的期待。 普林斯顿超强记忆训练，北中南免费试听，请拨02-2768-5887 02-2768-5887 Princeton, the memory experts.

Niall Horan Slow Hands， 慢慢的手， 慢慢的手是什么意思呢？你那个手很像那个什么阿达一族哦，那叫阿达一族吗？ 阿达一族是什么？ 就是有只手在自己地上走的那个啊！天哪，已经没有人知道阿达一族了 吗？我不知道什么啊！ 你搜寻阿达一族，然后空一个手。 现在就让我走。 4:34，你现在收听的是桃子晚报，我是玛丽。 嗨，我是阿达一族。 没想到我刚刚只是分享那个汤店外带要拿一个不锈钢锅，有人在问我喝的是哪家的汤。 你知道，这就是广播女神的魅力。 最好是 真的。 我跟你说，那个汤就是 那一家要很多人去吃，你可以吃另外一个少数人就可以去，两人就可以成型喝一锅汤的。那一间就是鸡窝，喝了你嘴巴黏黏的，黏黏的都是胶质。哎，大家都知道那个小手， 我不知道， 怎么可能？ 我真的不知道，我真的。 你是不是要道歉了？你看到图片就想道歉了？ 我没有，我看到图片好像我不知道什么东西啊。 阿达一族耶！ 我不知道啊，我不知道阿达一族，我错了吗？是由美国漫画家查理斯·点亚当斯所画的阿达一族吗？ 阿达一族小时候我好像看的不是画的，就是真人演阿达一族，然后真的有一只手在地上跑，还在这样弹指，那个手很恶心。 我真的不知道，我只知道天才保姆。 奇怪，为什么啊？那是外国的玩意儿，那个应该对我来说是比较少接触到的才对。 那个时候三台有买吗？是这样子吗？就播这个影集。 哎、欸， 是这样吗？ 我是怎么看？大家小时候怎么看到的、啊？有人说卡通台会播，那洋片台也会播电影台，但是我觉得这几年已经超级少在重播阿达一族嘞。 是电影啊， 我的印象，我的画面都是来自于电影。 那我根本就不知道，我家从小就没有第四台，我就不可能看到啊。 卡通你也没看，天才保姆是卡通不是？ 天才保姆 是影集， 是影集啊。 那你怎麼 在台视 哦，台视有播。 Yes， 只有老三台《飞跃比佛利》在华视。 飞跃比佛利我知道。 Yes， 90210， 比佛利山庄。 阿杰，他叫阿杰吗？ 迪伦，还是你在想连杰克曼呢？ 我现在已经不想他了。为什么这几年怎么没有人要重拍阿达一族啊？因为你看已经有个断层，大家都不知道阿达一族了。 我真的不知道。 那个手借由现在的科技应该是可以更加的进化。 Save the blood is pumping through your chest, my pulse and temple. the trouble with you. That's the trouble with you. The trouble with you. So-called friends with the bad advice smile through the day trying to seem nice. They don't care if you feel like this, and they don't know what the trouble is. The trouble with you. Don't do what your heart wants to. Never listen to it, no, no, no. That's the trouble with you. The next trouble. 有人说童星出身的克里斯汀娜雷茜当年就是以阿达一族中的阴郁鬼怪女儿星期三一角爆红全球。 哈， 我记得那个女儿呢，就是 我只知道雷茜，我不知道什么克里斯汀娜雷茜。 她就是会绑两条辫子在前面，然后长得非常的怪，但是又觉得她很美。直到之前，有时候万圣节，我觉得还是有人会在扮阿达一族。 我从来没有看过，或是因为我没有看过，所以就算万圣节他扮的是阿达一族，我也不知道他扮的是阿达一族。 那上一次金曲奖的时候，有一个人装扮，然后马上就有人说，他扮的很像阿达一族。那时候其实你不知道那个梗是什么喽。 我阿达一族，我那时候在想是香港达明一派吗？还是？ 哦，你是自己在想着其他东西就对了。 对啊，我不知道那是什么东西啊。 然后那个年代是不是开始有人要聊起来什么摩登原始人，也是那个时候的吗？ 呀，拜呀拜！ 摩登原始人就是一群人，然后穿着那个兽皮嘛。 对 ，Flintstone。哒哒哒 哒哒哒。那个不是真人，那个是动画吧？哒。 对。 那真人就太怪了。 会不会其实也有真人影集版呢？披个兽皮不难吧？ 摩登原始人有真人电影，我的天哪！ 还有鼠比狗 Scooby Doo。 哦，你说那一只很大只的狗，然后有个主人长得很宅的那个吗？是不是有点宅宅的？ 我不说。 然后他穿个 polo 衫吧。 对。 那那个史酷比吗？那一只狗？ 对啊。 史酷那个故事在讲什么？ 我不知道故事是讲什么。 就那个 polo 衫男养了那只狗嘛，还是那个狗养了那个 polo 衫男 啊？怎么可能？ 因为我完全没有看过史酷比。 Tom and Jerry， 汤姆与杰瑞， 汤姆猫与杰利鼠， 那是老卡通吗？那不是新卡通哦。 老卡通啊。鸡与牛。 吉瑞牛的牛超可爱。像我和你这个版本来自于周慧。看来大家的年代好像都是差不多哦。家有阿福、天龙特工队等等，巴拉巴拉巴拉巴等等之类的。 A-Team。 我在镜内化妆动作变轻快，猫猫扭到脚下姿势有点赖，问我几时有穿鞋好鬼套路。 谁人近况也古怪，讨厌的你令我一不小心泄露了丑态，眉头皱，但红唇总是想你，明明疲倦都未天黑已想睡，想你，仍然期待都在半夜也出空，想你，用晚膳会放多一款餐具，想你，喃喃自语听听歌玩玩水，找不到面膜，找到冲动就去你家里。All the time right now at 9:58 眼前雪柜发光，令我见到你，果汁蔬菜雨落都有你口味，需要饮下你吞下你，这小怪物为放一场梦都好想看出戏，戏内有座建筑又要记起你，走到书桌望向灯泡画纸背前与笔记，为何你又来提示我想你，明明疲倦都未天黑已想睡，想你，仍然期待都在半夜也出空，想你，用晚膳会放多一款餐具，想你，喃喃自语 张雨晨，十年磨一剑，个人首张创作大碟《黑白》，首播主打推荐《不远》。 最后的旅程不再远，绕了一圈终于发现，哦，那不是天荒地老不得永远，也不是爱恨交缠的情节，就只是一朵平凡 首播主打推荐《不远》，张雨晨用温暖的嗓音侧写都市人们的大城小爱，其实身边的拥抱才最珍贵。 休息一下，听广告啦！ 每天两小时，一年220天，终于看到希望冉冉升起。长期投入弱势孩童补救教学的爱心第二圈文教基金会，在花莲、台东及新北地区，以专为落后孩子设计的教材，每天两小时陪伴孩子克服进度落后的问题，用爱让孩子有第二次学习的机会。捐款支持，请洽爱基会官方网站。 哈吼！超值富康薄荷的灾，11月16到20号，只要到台塑、福茂、全国及西欧等加油站加满95加，满25公升以上，除享站上优惠外，还可限你25元哦。